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传奇意境非常的美，来自李健的作品。其实李健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的灵感呢，是来自一本小说，就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读完之后，李健觉得这个故事写得太离奇了，这个女人的一生真是一个传奇，所以就写下了这一段旋律，命名传奇。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来听到的是林慧萍演唱的《情难枕》。 何必真心爱着一个人？

深深飞，远远地，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住你追寻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 多么羡慕你，我们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其实只要你回头就会发现自己也在被仰望和羡慕着。这是一首关于思念和等待的歌曲，假如我们套用电视剧当中的人作为参照物，那这个思念和等待的人就是《人间四月天》当中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一个女人思念和等待自己爱的男人回心转意，在独自与寂寞抗衡的时候，难免会因为思念而落泪。继续水牙的第六感，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感谢您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早晨的上班路上，江帆在这里放送着好音乐，陪你一起去上班。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一听到零点乐队，可能我们第一印象都是那个光头周晓鸥，而我们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零点乐队应该也都是周晓鸥时期的零点乐队了。他的音色浑厚有磁性，声音有极强的穿透力，给人良久的震撼和享受。零点的每一首歌曲，我觉得主唱都演绎的相当的到位，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思想诠释的淋漓尽致。比如说像最火时候的相信自己，但是一直到2008年2月25号的时候，周晓鸥却突然在博客当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文章，宣布自己退出了零点乐队。虽然此后的零点乐队并没有解散，但是也已经失掉了往日的风采。不论怎样，我相信记忆里的歌曲是永远都不会消散的。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陈升和潘越云的《结束》。 你对我说你好寂寞，我知道，我明了。我问你，你要什么？怎么做？你可曾知道？

后悔，轻易对爱说再会，一转身却开始想挽回。嘿，你会不会伤悲，渴望被爱的滋味，又为何犹豫他的体贴，被爱的权利不该放弃，一段往事已经过去，接受一份新感情，摆脱那伤人的回忆，被爱的权利留给自己，你要相信你还可以让自己爱的美丽，享受被他呵护被爱的权利。嘿，你会不会后悔，轻易对爱说再会，一转身却开始想挽回。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范文芳，《被爱的权利》。范文芳又是一个新加坡籍的演员、歌手兼主持人了。98年的时候，因为主演了新加坡版的《神雕侠侣》，饰演小龙女一角受到关注。99年又出演了马景涛版本的《笑傲江湖》，在里面饰演的是任盈盈这个角色。所以很多人对范文芳的认识是演员大过于歌手，就像我当时看过他演的印象最深的一部戏，就是和范冰冰主演的《金大班》。《金大班》主要讲述了五国百乐门里面的绝色美女们的勾心斗角的故事，由范冰冰饰演的金兆丽和范文芳饰演的任代代算是两个比较针锋相对的人物了。但是我真的觉得任代代这个角色真的好适合范文芳，举手投足就展现出了民国时代的一种舞女的优雅和妩媚。所以到后来知道，哦，原来范文芳也唱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的惊讶。但实际上到今天他已经发行了7张专辑了，每一首都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听，也为很多很多的电视剧唱过插曲和主题曲。好了，和你去吹风继续给大家送上的是裘海正，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谢谢你曾经爱我，当我同样被遗忘在黄昏之中，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谢谢你曾经爱我，那是当我真正爱过了以后，现在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难过。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如果你现在遇见落寞的我，请给我一个拥抱，不要拒绝我。谢谢你曾经爱我，种种伤心的往事已不堪诉说，如果不愿想起，也不为了隐藏过错。谢谢你曾经爱我，这相同的情感可会再获得，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如何被爱过。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如果你现在遇见哭泣的我，请给我一个微笑，不要安慰我。

要再让我想起那首歌曲，那会让我的世界只剩回忆，一种隐隐作痛的甜蜜，是回不当初的也恨你，把旋律刺了青，又将它丢弃。不要再让我听见那段过去，那会让我的眼前模糊不清。我曾为你认真地唱着，你笑得像一个你爱你，再多的不愿意也不能抹去。 来自黄磊、张清涛以及黄舒骏共同演绎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我是江帆，这里是和你去吹风，问候大家早上好。当我想你的时候，印象当中原唱应该是千百惠，但我们刚听到的那个版本却是由三个人来共同演唱的。其实这应该是黄磊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当中的主题曲了。电视剧由黄磊和刘若英主演，讲述的是一段横跨乌镇和台北之间隔山隔海的爱情故事。2003年的时候，黄磊出了一张《似水年华》的同名专辑，其中的主打歌曲就是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是不是不知道，原来好爸爸黄磊不仅会演戏，不仅会当爸爸，而且还会唱歌呢？这也是我第一次听他唱歌。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挑到一首动感一点的音乐，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 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这一刻，把命运也沉默，把脚尖划过天。

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记者七号了解到，公安机关将从3月8号开始办理延期业务，同时推出就近办理居住登记卡延期业务，网约或在派出所办理居住登记卡换领居住证由快递寄送到家服务，网上申请居住登记卡换领居住证一次办理完成服务等三项便民举措。自2016年10月8号至6号，北京警方在全市共受理发放127.3万张居住登记卡，123.5万张居住证。据了解，居住登记卡的有效期为6个月，目前首批部分居住登记卡即将到期。北京晚报消息，记者从6号进行的供暖季气象会上了解到，由于本市持续低温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目前不具备延长供暖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极端天气情况出现的话，预计3月15号24点将按时停止供暖。记者同时了解到，由于供暖启动和停止都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停止供暖，市民家中的暖气也不会马上凉下来，而是会逐渐降温，因此并不会感到明显的不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说话。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欢迎回来，林依轮火火的歌谣，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不知不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给您挑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雨生和陶晶莹版本的《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期待的生活和事情，也都希望自己能够过上自己梦想当中期待当中的生活。有期待是美好的，有期待才会为之努力并且奋斗。在这里小范祝福每一个在路上的你都能够梦想成真，歌曲送给你，明天再见。 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 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明白人世的挚爱，明白人世的情怀。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的天籁，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